我在呀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 快救救我吧。 是啊，大妹子，快救救我们吧。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。哎，要不你再钻篓子。 我可不钻篓子了，我还是逃出去吧。 回来。负责的铁哥们正拿枪堵着门呢，一个兔子也跑不了。 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花爷，您的命咋这么苦啊？ 哎呀，宝贝。

了，林儿盼了，鸟儿儿也睡了，月儿落了，心儿喜了，天也静悄悄，静悄悄。快来吧，快来吧，我亲爱的，亲爱的呀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我亲爱的宝贝儿啊，快快来吧。到我的怀抱， 花爷，花爷，花爷， 这肚子也有点饿了， 嗯， 坐下来休息休息， 休息休息。嗯， 怎么有股子生人味儿啊？ 嗯，我也闻到了，找一找， 找一找。哎， 死人了！ 伙计们！ 走前门，前门别再钻狗洞子了。 欢迎欢迎欢迎！

就因为呀那一晚上啊，才得下了相思病，就有口也难长。如今找到病房，把病探望，那张先生他言道，病入膏肓，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待心呐、啊，你请他倒在书房，你小姐他若是把这良心无常，说一句，叹一声，泪如雨降啊。红到了肝肠，且慢说呀，有情人就伤心难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去了，要快说断 相啊，

用商量啊。 想到春飞花 有有啊，老夫人。 去了， 我要是去了，你又给我传递消息了，哎，这不是往前走上的事说不去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